攻读出谷记上边以色列人出离埃及第一章。以色列的儿子们各带了家眷，从雅各伯来到埃及。他们的名字记载如下：勒乌本、西莫盎、内卫和犹大、伊撒加尔、泽布隆和本雅明、丹和纳非塔里、加德和阿协尔。他们全是雅各伯所生的，一共70人。若瑟那时已经在埃及。若瑟和他的众兄弟以及这一代人死了以后，以色列的子孙生育繁殖，数目增多，极其强盛，布满了那地。有位不认识若瑟的新王兴起，统治了埃及。他对自己的人民说：看，以色列子民比我们又多又强，来，我们要用智谋对付他们，免得他们繁盛起来，一遇战争就去与我们的敌人联合攻击我们，然后离开此地。于是派定督工管制他们，以苦役压迫他们，叫他们给法郎建筑披通和拉莫瑟斯两座驻货城。但是越压迫他们，他们越增多，也越繁殖，以致埃及人都怕以色列子民。于是埃及人更严厉地强迫以色列子民做苦工，强迫他们做活泥做砖的苦工，田间的一切劳工以及种种苦工，使他们的生活十分痛苦。埃及王又吩咐为希伯来女人接生的收生婆，一个名叫史菲拉，一个名叫普亚的说：你们为希伯来女人接生时，要看着他们临盆，若是男孩就杀死，若是女孩就让他活着。但是收生婆敬畏天主，没有照埃及王的吩咐去做，保留了男孩的性命。埃及王将收生婆招来，问他们说：你们为什么这样做，并叫男孩子活着呢？收生婆回答法郎说：希伯来女人与埃及女人不同，她们富有生机，收生婆还没有来，她们已生产了。天主遂恩待了收生婆，以色列子民更加增多起来，更加强盛，因为收生婆敬畏天主，天主就使他们家门兴旺。法郎于是宣令他的全体人民说：凡希伯来人所生的男孩，你们应把他丢在尼罗河里，凡是女孩留他活着。